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调频100.6兆赫，嘉叙嘉义。 暑假神兽出笼，孩子们长达一个半月的假期如何看护，是困扰双职工家庭的普遍难题。这个暑假，北京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办面向小学生的公办暑期托管班。消息一出，不少家长欢呼迎接官方带娃，但随即也有声音质疑，暑假将沦为第三学期，教师休息权难以得到保障等。昨天，北京首期暑期托管班画上句号。需要关注的是，学校不是托儿所一包到底，家长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一拖了之。政策部署下的试点探索只是发令枪，在中办国办公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之后，又该如何让教育回归本源，坚守公平，降低成本，去除焦虑？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、唐思萌撰写的录音述评。拖一把不能撒把，减一减为了更多。 比较适合我们上班族的时间，从8:30到5:30。像我单位离这儿比较近，我们就是自己送，然后就上班了。 今年暑假可算让家长陈女士松了口气。早上8点多赶在上班前，她把孩子送到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来上暑期托管班。班上的学生来自附近多所学校，一共60人，分成了两个班。在12天的时间里，他们可以在校园里做作业、看书、运动，唯独不能进行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。中关村三小教师张坤介绍了学生们的一日作息。 早晨先安排孩子们有一个小时自主的阅读啊，完成自己的一些课业呀，我们再给一些简单的指导。之后呢，有眼保健操，然后有一个小时的体育场馆的活动。10:50左右我们就到绘本馆要进行阅读。到中午呢，我们就是午餐的时间，然后下午呢还有一个体育活动的时间。 北京首期暑期托管昨天结束。在东城区一所小学外，家长和孩子们给出了他们的评价。 挺好玩的呀，还有午休， 特别开心呀。 很好， 你们可以玩各种各样的东西。 我觉得还想再待会儿。 俩呢，还有一个呢，根本管不过孩子。来到这儿，人最好，这个学校办的，社会上那个一个是贵，再一个那些东西你也不放心的。我弄完这多好。 12天长度还可以再长的，我觉得。 不过也要看到首期试点冷热不均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丰台区一些有着上千名学生的学校报名的只有个位数，需要凑上10多所学校的学生才能组班成功。还有西城区的众多家长，直到暑假都开始了，也没能等来托管服务的具体通知。 要是远一点，可能我们也就不考虑了，因为确实又接送点又不合适了。 听新闻里有说到这，我们也很期待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接到通知，其实我们也挺失望的。 这一现象有其客观原因。根据北京市教委7月2号发布的消息，今年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1到5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，托管时间为7月19号到8月20号，分为2期，每期12天。消息发布距离暑假只剩下2周，不仅需要家长们调整计划，新生事物更让学校教师们从思想认识到组织安排上都措手不及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方负责人坦言， 说实话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辛苦的问题，因为关系们来讲是一个无语的问题。我们老师不是说没有责任心，没有这个没有那，我们其实我们老师就是他为了不耽误孩子的课，好多手术都要安排在假期检查，我们还有相关的培训，还有备课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们老师是谁，我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吗？还是保姆？你觉得保姆和这个家长之间的这个地位的关系怎样？那关系是雇佣关系。我觉得我做这么多年教育，看得越来越不是教育的事了。 学校不是托儿所能一包到底，家长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一拖了之。家长和家庭教育在假期中并不能缺位。学校设施完备，管理规范，是托管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，理应有担当作为，率先行动，但切忌要求学校开无限责任公司。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平说， 以学校为主体，学校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，如何调动现有的资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从学校来说，现在我并没有对应的预算和资金，我没有办法去鼓励或者是刺激老师， 对外，我实际上说了，社会很多力量可以来协助我、帮助我，但是对于学校本身，它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个资源的整合的。这个资源的整合恐怕需要社会、需要教育主管部门，甚至需要企业、社区，它有一个总体的协商机制，我们可以共同的去制定相应的可行化的办法，并且有效的跟进、监督和监管。 学记有云，实教必有正业，退息必有居学。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看来，假期历来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环节，是养成自主性的难得时间窗口。 学校的正常的学期呢，学生的时间、内容、空间都是被学校安排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自主性得不到成长发展，被压制了，必须通过假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，安排孩子呢。自己做自己的事，自己做自己的安排，自己执行自己的计划，然后呢，自己督促自己。我经常到一些地方讲课就这样，每次讲完以后，我希望大家提问，但是呢，长期来每到提问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哑口无言，没有人提问，这个就是长期形成一个被动性。所以这个工作呢，要做呢有难度的，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克服一些困难，让这个孩子的自主性真正的获得成长发展。 高质量的托管服务不应只是简单延长学生在校时间，学生们需要的是走出校园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 咱们把那个铅笔拿出一根来。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幼儿园大班来的，第二次来就是2年级来的。 班级分类还有这个都挺好玩的。 今年已经是通州区四园厅社区第3年组织暑期托管班了。电影赏析、折纸手工、公益服务，孩子们和社工助教、志愿者们可以共同度过别样的假期。托管班负责社工丁新宇说：“ 就像我们每个人，你的就审美一样，你的需求不一样。但是有的人，比如说我离学校比较远一些，我社区有的话也可以考虑。这个是多种选择，慢慢慢慢的尝试和探索。第一年有可能做起来挺费劲，第二年、第三年就像我们一样，可能一开始我们做的可能是那种几个小时的，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可能是半天的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成为全天的，家长也挺放心的。各种形式你可以参与进来，然后呢，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，让家长有更多的一个选择。” 暑期托管为学生暑假去哪儿提供了新的选项。此后不久，中办、国办公布重磅义务教育双减政策，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长期以来，各种抢跑的培训班、培养十项全能的兴趣班备受诟病，而父母被内卷着鸡娃，早已不是非要送上青云，更多时候只是为了不掉队的不得已而为之。 家长有几个愿意上的，都是跟风嘛，大家都上了，你说咱孩子不上也不合适，至于说效果你说谁知道啊。 要是不那么内卷的话，家长可能会希望孩子过得更轻松。 坚守公平、降低成本、去除焦虑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，那就是调整在升学中的评价评估机制。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平说，在最近几年各地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，诞生了一个新名词“两依据一参考”。两依据就是指语数外统考成绩和6选3选考科目成绩。一参考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条件，并将使用权交给高校。 评估评价的机制随之调整了之后，我相信现在被无论是资本还是被培训机构带得很内卷、很焦虑的家长或者学生就会不断地放松下来，他也会重新去定位和思考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时间规划、学习规划，他需要学什么，后一步如何发展。分数是重要的，因为分数是最客观的、最公正的，但是同时基于分数，我们还有更多元化的综合评价的依据和标准，鼓励他、刺激他去参加社会活动、志愿活动、学科的科研活动，而这些在实际上在录取过程中也会作为参考依据，帮助大学去挑选人才。而且这种变化现在刚刚开始，我想随着我们整个考试和选拔这种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，这种评价的依据和标准，学校选拔人才的时候会成为更重要的依据之一了。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关乎国治民安，落到教育实际上就是在回答钱学森之问：